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站住！你不要跑！ 打不着，打不着！ 哎，你们小心点，慢点跑啊！ 这怎么突然下了这么大一场雪啊？ 是啊，车都开不进来，路还滑，你走慢点啊。 嗯。 约定唐要去学校，就让司机顺道载林叔回家。远远的，两人瞧见林瑶正在家门口扫雪。昨儿夜里又下了一场雪，还不小，到处积了厚厚一层。太阳也不出来，已经有小孩在远处打起雪仗。对大人而言，却意味着出行不便，有些地方连小汽车也开不动。两个人不得不下来走。林瑶抬起头，见林叔回来，眉毛一竖，正要发作，目光却落在林叔手里牵着的小童身上。 是哪里来的孩子啊？ 姐，我回来负荆请罪了。 请什么罪啊？这孩子到底哪来的？ 姐，事到如今，孩子这么大了，我也瞒不下去了。他是我流落在外的私生子。 林瑶瞬间杏眼圆睁，看着他，又看看何立新，半天之后伸出手指指着林叔：“ 你该不会是诓我的吧？啊，哎，丁堂，你说这是真的吗？他哪儿来的孩子啊？还这么大？ 他骗你呢，这是我们朋友的孩子。 好你个林叔啊，你又骗我，你看我不打死你！” 林瑶二话不说，抄起手边扫帚就抽向林叔，后者也伸手利索，撒开腿就跑。这架势，这身形，显然是长久压迫下练出来的。 我让你提、 哎、我错了，姐，别打，别打，别打！哎呦喂！ 两人在院子里一追一打，林叔不慎往前滑了一下，被林瑶一扫帚尾巴抽在屁股上，顿时哎呦出声。 哎呦喂！姐，你轻点儿，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是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吗？ 这是能开玩笑的事吗？我差点被你吓出病来。哎呦！ 好不容易等林瑶追打累了，缓口气，林叔这才小心翼翼陪笑蹭过来。 哎呀，他叫何立新，来咱们家寄住几天，也可能是十几二十天吧。 他爸妈呢？ 暂时找不着，这不，现在咱们家安顿一下。 你又烂好心发作了啊！去年领回一个乡下老人，说是无家可归的，结果被人讹了一顿，花不少钱才把人送走，又不长教训了。 姐，你小声点，咱们先进屋啊，进屋里再说嘛。 林叔自觉在岳定堂面前挨批很没面子，忙把人扶进门，借故打断。林瑶却没有半分停下来的架势。 干嘛？自己做的事儿还怕我说啊？先是老人，然后又是小孩，你是不是想等着丐帮上门讹诈，再凑个儿孙满堂啊？ 老岳，岳长官，定堂兄，你快帮我作证啊！这次真不是。 定堂，你别帮他粉饰，他这人成天干这种事儿，别人当警察总能捞个盆满钵满，他倒好，每次都是往外拿。我跟你说，这孩子我们家养不起，你不要把他往我这一扔了事，你自己当起撒手掌柜，还不都得我来料理照顾？ 姐，你小点声，吓到孩子了。跟你说实话吧，这孩子真是我们一位故友的孩子，他爸妈都不在了，余下一位亲姑姑就是我们那位朋友，也方年早逝，家里无人照顾他，我们正打算给他找一户靠谱的人家领养，在那之前我们就先照顾他。 我才不信你的鬼话。定堂，他说的是真的吗？ 姐，不是，我俩到底谁是你弟弟啊？我说的你不信，哦，他说的就能信？ 大姐，林叔说的没错，这位朋友与我们交情很好，临终前特地将孩子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帮他找一户好人家。我已经在物色了，林叔说你喜欢小孩子，才把他带过来。若是不方便，让他先住在岳家也是可以的。 不早说，要真是你们朋友的孩子，我自然是要帮忙的。哎呀，这孩子也是可怜，小小年纪就没了父母。这眉眼倒是长得好看啊，都怪你。一开始皮到没边儿，吓着小朋友了吧？ 我说了你又不信啊。 那是自然啊， 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我半句都不信，幸好有定堂在，不然今日误会可就大了。 你就偏心他了啊，哪天被他卖了还帮他数钱呢。 那也比被你卖了好。 姐 岳定堂觉着如果他再不顺毛，林叔可能会被活活气死在当场，但是看林叔被气得团团转又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小乐趣。暖阳和风的下午还带点寒意，最适合打盹小憩。岳定堂正在写一篇关于明清法治对比的论文，资料收集差不多了，剩下就是将脑海中整理出来的语句集结理顺。洋洋洒洒写了一大半，他伸手摸向烟盒，空了，烟瘾一犯，所有灵感顿时破碎四散。岳定堂浑身不自在，恨不得马上把烟捏在手里抽上。 林叔，你去帮我买包。 岳定堂抬起头，登时无语。林叔正趴在桌上睡得昏天黑地，头枕着胳膊微微扬起，嘴巴张开一条缝，随时都能流下口水。他也不知道梦见什么，在岳定堂看过来的时候，嘴角还露出神秘的笑容，仿佛从天而降的美金把他淹没，他正坐在钱堆上睡觉。岳定堂叹了口气，起身走到他旁边，敲敲桌面。 喂，醒醒。 林叔没反应，岳定堂又伸手推他。林叔迷迷糊糊从鼻腔里发出不满的喷气，调换姿势继续呼呼大睡。岳定堂俯身在林叔耳边用富有磁性的迷人嗓音开口，近乎呢喃情话。 今天发薪金了。 从接受消息到反应过来，林叔用了大概3秒，他猛地抬头坐直，肩膀因为长时间伏案保持一个姿势，立时发出不堪负荷的咔嚓轻响，疼得林叔一呲牙。 哎呦，哎，什么奖金？我听错了？ 你没听错，我这个月的薪金发了。 那我的呢？ 你不是刚拿过？ 林叔的正式职务是市局顾问秘书助理，每月固定薪金是有。岳定堂却还有着一份学校教授的职务，也就是可以领双份工资。撇开岳家的家世，岳定堂这两份工作的薪酬加起来已经足够让他在上海生活得很滋润。相较而言，林叔就要拮据许多了。何佑安留给他们的那笔钱，岳定堂还以为林叔会跟自己平分，谁知他一毛钱都没动，依旧存放在7708号保险柜，说要等何立新长大以后再给他，完事儿继续小气巴拉过日子，吃早餐也能为了两碗豆腐花分量多一些跟老板讨价还价。 我的薪酬昨天刚拿回家就被我捡的狗鼻子嗅见了，给没收了。 哎呦 啊，去帮我买包烟来。哈德门，给你一块大洋，多出来的你自己支配。 嘿，好。 办公室重新安静下来，想着即将到手的吞云吐雾，岳定堂勉强纳下眼头，努力将精神集中在笔下论文初稿上，只是写写停停，眼看时间大半个小时过去了，姓林的就是爬也该爬回来了。市局后面对面街边就经常有人在那儿卖烟，以林叔的两条长腿卖一卖不过是片刻功夫的事情，可他磨蹭了将近一个小时也是奇迹，除非半途又遇见什么意外。岳定堂见过林叔被路过女学生缠住的情形，这是一个学生都敢追着老师求爱的胆大包天的时代，像林叔这样行走的桃花树约莫是走到哪里都能遇上个热情如火痴缠如蛇的女人，要是遇到个何佑安倒也罢了，如果撞上甄家小姐那样的，那可就够喝一壶了。虽然这里不是学校，女学生这时候应该也在上课。岳定堂起身，他怕自己再不出去把人找回来，今天恐怕就抽不上那根烟了。 我说我都买这么多了，你多给一盒不吃亏的。 先生啊，我们这小本生意真不赚钱的，这要不是看你买的多，半盒我都不会给的。 老板，你这也太小气了吧，我在这儿跟你都聊这么半天了，就当交个朋友嘛。放心，我以后肯定给你介绍好多生意，就再给多一盒呗。 不行不行，一盒肯定不行的，喏，顶多再给你两根，你拿着随便抽抽了。 行行行行，那我下次来你记得再给我优惠啊。还有这十盒你分开给我包，不要包到一起。 好的好的。 林叔正在跟卖烟的小贩闲聊，东北人管这叫砍大山，四川人管这叫摆龙门阵，但岳定堂没见过买盒烟也能一聊大半小时的，走近了才知道林叔这是在跟对方砍价。一盒哈德门几个铜子，小贩找不开那么多钱，林叔就买十盒，非让人家送一盒，人家只肯送半盒，两个人就在那儿瞎砍，也是遇上个能说会道的，非是从哈德门三个字的来历砍到烟草公司最近会不会涨价，最终以半盒烟多两根的价格成交。岳定堂叹为观止。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